要戒掉习惯加糖的步骤，闭上眼睛认真品尝一口原始的感受，隐藏的讯号不再选择性接受。是不是我们还不够成熟？幸福快乐只是一种甜头，然后没有然后，最后一次碰杯之后还有什么难追求？吞咽所有爱与愁，在心里长出自由。如果明天还算朋友，请你不必太失落。人们说良药在苦口，时间将泪酿成酒，非要列出某项成分会让爱再难以入口，只好归咎现实太重，而我们无法承受。吐不出的段落卡在喉咙，你我绕着圈或迂回的走，终走到尽头，从来就学不会迁就，未来也无需讲究，消化一切源于求，在心里长出自由。如果明天还算朋友，请你不必太失落。人们说良药在苦口，时间将泪现实太重，而我们无法承受。现在还不懂欣赏昨天的悲伤，等待回甘已经太晚。若明天还是朋友，请你不必太失落。有时候失去比拥有更有意义，更不朽，非要列出梦想成就，值得我们惦记很久。你曾降落，我曾逗留，彼此生命的角落。Thank you.